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 Coco 李玟。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周末版的中歌榜。很多人会认为，如果你主打舞曲路线，会不会是要掩盖你演唱方面的瑕疵呢？不可否认有这样的可能性，但是对于李玟来讲，大可不必的这么去猜测她，因为她的慢歌就是很考验唱功，很有难度的。好，李玟算是中文歌坛主打舞曲路线歌手的先行者，从90年代末的 D.D.R.D. 开始，每张专辑都会收录相当精彩的舞曲风格，算是他的一张名片了。接下来这一位呢，跟李玟一样风格百变，也相当国际化，标新立异呢，也成为他音乐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呢。每张专辑风格都有突破，都有新的尝试。那接下来啊，我们来听他在1999年推出的一首百听不厌的情歌，叫做《阴天》，他就是 Karen莫蔚。 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香烟映成一滩光圈，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以为热情它永不会减，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厌倦。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无厌，活该赢了谁说过的不知检点，总之那几年感情赢了理性那一面。

陈明和那英对唱的《为了爱》相当的经典，发表年份是1998年。当时歌坛有一种说法是北有那英，南有陈明。另外1998年对于陈明来讲绝对的难忘啊。曾经和他合作过很多 MV 的张一白准备拍摄一部戏叫《将爱情进行到底》，后来发现陈明在里面客串了一把，这部电视剧呢火了。随之呢，剧中的 OST 呢也红遍大江南北，包括陈明的《等你爱我》，还有《遥望》啦、《谁呀》等等。那接下来我们安排的是小柯和黄绮珊所对唱的《我还能做什么》。 我想是寂寞，我许想太多，浪漫变成了折磨，这就是你所给我的。 没有谁错，只是情难测，缘尽曲终人散走了，庆幸你和我。 什么都别说，也许是选择，心上碎的沉默， 分开奢侈的承诺，想着最美的。 我还能做什么，彼此都付出太多，不敢承认是天命，即使相信又如何。我还能做什么，撕裂的怎样整合，如果不能分清你的笑容要如曾坠落的河。 想是寂寞，或许想变成了折磨，这就是你所给我的。 没有谁做错，只是情难测，缘尽曲终人散都走了，尽信你和我。 什么都别说，也许是选择，心上碎的沉默， 奢侈的承诺，想着最美的。我还能做什么，彼此都付出太多， 付出太多， 即使相信又如何。我还能做什么，撕裂的怎样整合，请你的笑容要如曾坠落的河。 我还能做什么，来自小柯和黄绮珊的对唱。这里是麒麟在北京音乐广播为各位带来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接下来是马条新的专辑《塞外》当中的《克拉玛依》这首歌呢在中国榜 Top 40呢正在榜上打榜呢。另外他本周四呢已经做客了我们的节目，透露了接下来有巡演的安排。 加油就上好车主，新客立享45元加油大礼包，优惠加油8折起。洗车就上好车主，新客立享16元洗车大礼包，每天10点抢9.9元洗车。停车就上好车主，一键查附近停车场空位和价格，首单最高领30元停车券。每月平安好车主 APP 用户还可以在会员中心领取服务优惠券，先领券再享服务，服务折上折。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008000000。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光秃秃的沙丘，裸露着脊梁，吝啬的荒草，爬不上山梁。岁月的风霜 地方，道道沟壑。多情的客浪追逐着马，一在饥渴的荒原，使劲儿的翻滚，褶皱的皮囊扎进这鲜鲜的猎土，在迎娶的路上繁衍出坚强。格勒玛耶丈量有远，你早已不是连鸟都不愿飞过的戈壁，将比天更远的天界挂进我梦里。你是开在西北的南方鲜花娇艳的身子，美着肩膀，我是风舞杨柳蜕变成条挣脱你送别的手离家的少年。格勒玛耶百口泉边，我是你冰凉了甘甜的泉水，喂养的孩子梦会成河。我怕我是你风干了骨头的轮廓长成的样子。

在天上你安排我们见了面，我知道我已经看到了春天。记得那一天带着想你的日夜期盼，迫切的不知道何时再相见。记得那一天等待在心中点起火焰，我仿佛看到了命运的重传。记得那一天你像是丢不掉的烟，弥漫着我再也去看不散。那一天，那一天我丢掉了你，像个孩子失去了心爱的玩具。那一天，那一天留在我心里，地老山的印永远无法抹去。心中点起火焰，我仿佛看到命运的重传。记得那一天你像是丢不掉的烟，弥漫着我再也去看不散。那一天，那一天我丢掉了你，像个孩子失去了心爱的玩具。那一天，那一天留在我心里，已烙上了印，永远无法抹去。生命在故再也没有出现。 这是杨坤在《无所谓》大火之后2003年推出的第二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叫《那一天》，和《无所谓》一样，同样是一首苦情歌啊。杨坤用他那标志性的唱腔呢，继续来演绎成熟男人的深情。那么与杨坤这张专辑相隔不到一个月呢，刘若英推出了专辑《我的失败与伟大》。当时他离开老东家滚石，那么在师父张艾嘉以及音乐人姚谦的牵线之下，选择了由姚谦所主理的 EMI 旗下的 Virgin 呢、维京唱片。接下来我们便听到的是由姚谦来作词，灵感当然是来自张爱玲的《原来你也在这里》，刘若英。 请允许我尘埃落定，用沉默埋葬了过去。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隐居在这沙漠里，该隐瞒的

下去，我会拼到爱尽头。心若在灿烂中死去，爱会在灰烬里重生，难忘尘缘细 同样在2003年，因为电视剧《金粉世家》的热播，沙宝亮这首《暗香》呢，更是一唱成名。也因为这首歌，他被贴上了新古典浪漫的标签。之后呢，他的作品呢是以情歌为主，突出声音当中那种细腻、温暖、丝丝入扣的唯美。那接下来这位呢，同样是拥有一副有着辨识度的嗓音，上个月推出了新的专辑《存在》。那么这首《曾经为了什么快乐》，本周排在中国榜 Top 40第15名。我们来听黄小琥的新歌。这里是麒麟正在主持的中歌榜，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精彩内容。 谁能决定自己的未来？谁能感受自己的存在？在这个光速时代，有时天晴，有时阴霾。我曾经为了什么快乐？我曾经为了什么苦涩？我执着的光与热，回首是否值得？曾经拥有和失去的，把爱唱成一首洒脱的情歌，纪念着一段在心中不会消失的梦，然后用力微笑着，何必害怕再一次心碎？时间辗转变化都是一种美，若你为我流下了眼泪，我会再活一回。我曾经为了什么快乐？我曾经为了什么苦涩？我执着的光与热，回首是否值得？曾经拥有和失去的，把爱唱成一首洒脱的情歌，纪念着一段在心中

到眼中淌泪，我不想留低你跌身空虚，盼望你别再让我像背负太深的罪，我跌身而碎，你不必知罪。哦，你可知谁甘心归去，你与我之间有谁，

时间像只野兽吞没了我，我的寂寞还有我的脆弱还在拒绝什么，这岁月的蹉跎就大概如此，当爱进入了漩涡变得腐朽，当我越靠近却越离越远，为什么时常想起穷途末路，有你陪我度过东奔和西走，一步仰望略显孤独，从始至终像坎坷的路不断被摧毁，命运像只凋瘦精打细磨，我的轮廓早已写满难过，还在吟唱什么，这生活的 这是一首前前后后记录了6年时光的歌曲，也作为张杰新专辑最后一首亮相的作品，将时光融合在歌曲当中去感受去体会，也印证了歌曲当中的含义。张杰的新歌《安忍》本周排在中国榜的第7名。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上周以黑马姿态空降季军上榜，本周小降一名排在第4，孙燕姿全新单曲《匿名万岁》，用反讽的手法来劝诫那些键盘侠，劝诫那些在网络上口无遮拦的人。这里是麒麟在北京主持的中歌榜，感谢各位的聆听啊，下一时段马上回来。 你是谁？转眼。

是永恒的印记。就到这里，我们把爱藏在这里，不后悔曾不顾一切付出真心，时间会留下美丽痕迹，就到这里，汹涌澎湃放在心底，这世界没有人会像我那么爱你，这份爱会是永恒。 一个人入睡，全身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嘿、hey, 周末快乐，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中歌榜。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接下来我们要从本周 Top 40的推荐新歌来听起啊，又是张靓颖啊。上周的推荐新歌主题是翻唱，有半数歌曲都是翻唱歌。那么本周推荐新歌的主题呢，又回到了 OST 啊，几乎重磅新歌都是和影视相关。首先安排新歌二号，张靓颖为热播的电视剧杨幂的新戏《狐珠夫人》所演唱的情感主题曲，段思思作词，谭旋作曲，《一生一次心一动》。 一晚上思苦，抬头月圆圆诉，触不到只能与风同住。心事点红烛，任年华到迟暮，跟着你有生不算虚度，想做你的归途，与你争得是一本泪目。愿我一世追逐，不忍尘土，有情自嘲负。愿我不逆征路，细雨朝暮，江山寒风骨。愿我青春披覆，回忆不落情不最后如最初，一生一次、心一 犯的错都不必隐藏，你破旧的玩偶，你的面具，你的自我。他们说要带着光驯服每一头怪兽，他们说要缝好你的伤，没有人爱小丑。为何孤独不可光荣，人只有不完美值得歌颂。谁说污泥满身的不算英雄，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骑马黑马，这蓝绿的披风，战马刹那，你最卑微的梦，是那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他们说要戒了你的狂，就像擦掉了污垢，他们说要顺台阶而上，而代价是低头。那就让我不可乘风，你一样骄傲着那种孤勇。谁说对弈平凡的不算英雄？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骑马黑马，这蓝绿的披风，战马刹那，你最卑微的梦，直到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在刚刚离榜的 I Want 之后呢，没想到 Eason 接力打榜的是这么一首超级燃的 OST 的新歌，本周的新歌三号，动画剧集《英雄联盟：双城之战》的中文主题曲，由陈奕迅所演唱的《孤勇者》，写给那些勇敢牺牲的无名英雄，燃情又悲壮。好了，除了以上两首歌之外呢，本周新歌抢先听，文慧茹的《做你的太阳》，以及刘力扬、何洁、汪苏泷、陈立农、付信瑶、刘以云、孟子坤的新歌都齐齐整整的列入到了起跑线，就等着明天揭榜专题时段正式鸣枪开跑了。另外呢，由北京广播电视台、故宫博物院共同出品的大型系列纪录片《紫禁城》最近备受关注，一共12集，每一集都有侧重的主题，也有专属的主题曲。最近2期榜单都陆续有其中的歌曲来上榜，我们来听第一集《王者》的主题曲，本周排在第12位，由谭维维所演唱的《城》。 让我闯天涯，容我心思发，容我挥鞭策马疆场，容我 斗志昂扬，万里风光歌颜嘹亮，枫叶梨花看尽春光万象，天高云宽江河苍浪，前路茫茫孤独的人 Thank you. 复古潮流的进行式节奏，劲道十足的感觉。这是 Tia 袁娅维全新专辑《月亮失眠了》，Once Upon a Moon。这首主打歌曲叫做《神预言》，Tiva Triple Zero。本周呢，这个成绩下滑到第35位，但仍然难掩光彩，值得一听。再听啊，那接下来分享的是在榜另一首值得反复推荐的作品，上榜6周最好成绩第一名，本周第8名，唐田作词，钱雷作曲，王菲演唱的《如愿》，用三段体的结构唱出了感恩、传承与期盼，这也是几代中国人为祖国富强而奋斗的精神内核所在。而且王菲的状态神勇啊，演唱非常的精彩。这里是全年无休好歌不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你的 DJ 麒麟，在北京祝愿大家周末快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的屋里的灯，我是孩童啊，走在你的眼眸，你是明月清风，或是你照拂的梦，千句不见都一生与你相拥，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靥，你的手我蹒跚在前，请带我去明天。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桥上走的那一句我没到，你别起韵，你就把头转过去，